涉嫌利用渔船走私大约540公吨，怀疑走私冻肉，市值大约5000万元，是海关过去10年破获最大宗的海路走私冻肉案件。海关特别调查科监督李艳平表示，卸手怀疑走私渔船在油麻地公众卸货区将冻肉放上船队走私到内地。他说渔船没有冷冻设备，而冻肉分布在船上多个角落，大部分冻肉属于牛肉，有一定的食用风险。海关说那批冻肉没有经合法检查，可能有大量的寄生虫和病菌，有相当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又说今年海关破获了9宗海路走私冻肉案，检获的走私冻肉价值大约6400万，是10年来检获走私冻肉总值的2.6倍。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或者以下。在下午4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6点，跌547点，总成交金额8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8.4，跌5.6。腾讯控股331.8，跌6.2。中国平安88.7，跌1.65。美团点评103.2，跌3.3。建设银行6.23，跌1.7。石药集团17.82，跌1.92。盈富基金26.5，跌5.5。友邦保险78.4，跌1.8。工商银行5.58，跌1.6。中国移动59元，跌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104，瑞士法郎7.834，澳元5.306，加元5.892，新西兰元5.04，欧元8.6177，每百元对港元7.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3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11美元，卖出145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慢线咧，头先就有坏车阻路，坏车仲未走噶。咁而家都几塞车噶，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受到坏车事故影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由翠屏南村一路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咧，而家都系行车缓慢嘅。而之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宏里大楼对开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而家只系繁忙少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咁另外七咸道北尖沙咀线都系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系稍为多车。咁另外补充翻一啲其他嘅路面交通啦。九龙区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咧，都系多车噶。咁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咁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 咁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咁仲有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就结束噶啦。大学站就仍然系关闭，咁列车咧系不停大学站噶。咁机场快线方面咧，喺今晚11:30起至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轻铁服务方面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另外呢 ,751P, 761P, 751, 614, 614P, 仲有 615P 呢就有改道措施㗎。咁仲有免费渡轮㗎，咁免费渡轮就会去到今日黄昏嘅7:00，咁就会来往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同埋来往红磡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㗎。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咁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6: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开车出停车场，回到电台熟悉的感觉，上网看到听众的留言，感觉特别温暖。一杯咖啡，两只茶叶蛋，同拍档闲话家常，要播的访问准备就绪，新闻和交通之后准时埋位，努力做好每一集节目。我是何铿，珍惜手下留情呢个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萍。 星期五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了。请留意一下，下个星期的天气会是显著转凉的。星期一天文台都已经预告了，特别是下个星期的中后期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大家要注意一下，都差不多要添衣了。不过亦都系咁讲，即系毕竟咧，就系去到十二月，即系以前嘅十二月咧，而家十一月尾啦，下星期就系十二月。以前嘅十二月咧，其实气温咧温度咧系比起而家咧要冻得多嘅。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倾倾啦，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签署咗咧两条嘅法案嘅，就系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同埋咧保护香港法案，即系话咧呢两条法案咧已经正式成为法律。 噶啦。咁當然啦，對於關注呢兩條法案嘅即係聽眾嚟講咧，嗰、那個法案嘅內容就唔係陌生啦。因為如果根據翻呢條嘅法案咧，係美國國務卿咧需要啊每年向國會提交證書，檢視香港嘅自治情況咧係唔係符合美國給予香港嘅特殊關稅地位嘅要求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向一啲損害香港基本自由或者自治嘅官員或者嘅實體咧施以制裁嘅。嗱，呢份嘅即係法案咧正式簽署之後啦，咁當然啦，無論係香港同埋中央嘅各個機關咧，都有相當之強烈嘅反應。特區政府咧就發表咗聲明啦，話對於法案咧成為美國法律咧表示強烈嘅反對，亦都指法案咧係明顯干預咗香港嘅內部事務，既無必要，亦毫無根據啦，更加咧會損害香港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同利益嘅。中聯辦亦都發表聲明話，對於咧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咧，表示極度憤慨，並予以咧最強烈嘅譴責。外交部駐港公署就話咧係強烈譴責啦，並且係堅決反對咧嘅呢一個嘅簽署。而喺北京咧，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咧就召見咗咧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就美方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為法律咧，提出嚴正嘅交涉同埋強烈嘅抗議。而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啊，亦都喺例行記者會度啦批评咧，美国将佢哋话所谓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律咧，系严重干预咗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嘅基本准则，亦都系赤裸裸嘅霸权行径。亦都话咧，奉劝美方咧唔好一意孤行，否则咧中方将予以强坚决嘅反制，后果由美方承担。嗱，咁啊，即系听完香港嘅特区政府同埋中央各机关嘅反应之后啦，咁但我哋都留意到咧，寻晚啦，亦都系中环嘅爱丁堡广场啦，有人咧就举行咗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嘅感恩节集会啊，咁亦都有唔少人参加噶。咁大家就会问啦，成为咗法律之后，下一步究竟会系点咧？嗱，而家就有一啲嘅人士咧话要收集一啲制裁嘅名单。咁但系制裁名单究竟包括边啲人咧？系咪包括建制嘅议员啊，同埋一啲嘅官员啊，同埋咧呢一份嘅名单嗱，会系点样去即系俾美国嘅有关当局？而美國有關當局又會怎樣考量呢？這個是一個即是問題要關注啦。當然另外呢，大家也會關注呢，往後會不會有好像有些評論員所說是形成了呢骨牌效應，其他的地方譬如包括了是加拿大啊，或者是日本啊，又或者是一些歐盟的國家，又會不會呢談一些相關的法案去對於香港的情況啊是加以关注呢？电话号码187231，有咩睇法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9号朝早8:09，立法会财委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撤回中大同港大医疗教学设施的拨款。公民党杨岳桥： 咁你跟住无端端就抽起，咁究竟背后嘅原因系咩咧？同埋我想知道抽起个标准系乜啊？而家 自由党邵家辉： 政府佢有咁嘅建议，我都想了解紧，即系啲教学大楼成日讲紧医疗唔够嘅，点解你要收翻咧？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怡翔： 抽起咧，我哋系转达紧食物及卫生局嘅佢哋嘅要求，因为佢哋同议员接触嗰阵时候咧，佢见到有即系唔同嘅议员有唔同嘅关注，咁绝对冇话咩特别去针对某个大学或者大学界咁嘅。 中午12:00，警方再喺理工大学检走一批危险品，并且完成搜证，将校园解封。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 包括咗咧係有280支嘅汽油彈，同埋咧有318支嘅一啲卡式裝嘅石油氣，咁啊以及咧28桶嘅化學品，移除曬所有危險品，離開校園。咁我哋咧跟住會將校園咧交還翻俾理工大學啦。咁我哋警方係會離開校園嘅。 理工大學指校園仍然存在不安全因素，而且清理、修復等需時，校園需要關閉，只限校方授權人士進入。理工大學校長陳錦光： 離開咗校園嘅1100多個人士咧，其實淨係得46個係我哋理工嘅學生嘅，所以我哋咧再次重申，我哋其實係呢個政治事件嘅最大嘅受害者。大家都睇到有好多嘅嚴重嘅破壞嘅，我哋有修復咧係需要付出好多嘅努力嘅，咁當然我哋係好快嘅做噶啦。 下晝3點。海关拘捕6名男子，他们涉嫌利用渔船走私大概540公吨冻肉，市值大概5000万。海关特别调查科监督李贤平： 不法的集团铤而走险，利用了是没有冷冻设备的渔船船队走私大批的贵价冻肉，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批的走私冻肉在食用方面是会构成一定的风险。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的电话号码呢是1872311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法律之后呢，到底对于香港的局势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呢？而关于制裁名单现在就有人呢是就是说收集一些的制裁名单，大家又怎么看这些的这样的就是处理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下的。电话旁边请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发言人张坤阳。张坤阳你好。 你好啊。 首先不如请你先回应一下人民日报先，因为人民日报就有一篇的文章，他就说美国绝不是香港的恩主。最主要他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些香港人就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即是这个这样的举措呢，他就说一些香港人就将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当作是最好的感恩节礼物。也都说28号呢，他们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感恩美国的街头狂欢，怒上十足，丑态百出。昨日这个集会就应该是你们发起的。怎么回应人民日报这篇的评论呢？ 香港人咧，的确系受到霸权嗰个嘅欺凌咗好耐，但系嗰个霸权咧唔系美国霸权，系中国霸权。即系香港自97主权移交之后咧，中国嘅霸权如何咁样去任意践踏同诠释一国两制同基本法嘅条文，令到我哋嘅普选迟迟不能够落实啦，令到我哋嘅立法会议员系被呢个取消资格啦。咁其实香港人系真系完全系深受呢个中国霸权嘅影响。咁所以我哋既然见到，呢、这个地球上系有另外一个国家系能够愿意为香港伸出援手，抵抗中国嘅霸权，令到香港嘅自治咧、民主咧、自由咧都系得以保障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系绝对系欢迎佢哋咧，系做一啲措施去保护香港。 嗯，但我亦都见到即係有另外嘅一啲唔同嘅人士啦，佢哋可能透过社交网络啊，或者係其他嘅文章呢，都对于即係尋晚嗰、那个嘅集会呢，有一啲即係觉得喂係咪真係需要呢咁样举行个集会呢，好似多谢美国咁样啊。 其实我哋係有呢个需要。首先人哋国家冇需要专登去立一条法去为你一个嘅地方，係咪？咁同一時間就係、是、其實我哋喺國際上，我哋成日都好強調一個團結啦。又或者當我哋聲援，即係人哋聲援我哋嘅時候，我哋都要顯示翻我哋唔係一個忘恩負義嘅人，我哋都要感謝佢嘅聲援。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舉辦一個集會，尤其係一個美國感恩節嘅當日咧，我哋舉辦呢個集會，其實都係想感謝翻就係、是、我哋知道唔係無條件去幫助香港人嘅。 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佢哋幫助香港，我哋係要感激佢嘅。咁所以我哋就舉辦呢個集會啦，亦都希望今次咧係同全世界講話，我哋都係歡迎呢一種嘅國際嘅聲援，長遠係幫助香港建立一個自治嘅社會。 係不過美國亦都有評論指出，即係美國咧，佢而家通過咗呢條法案，亦都係特朗普簽署咧。當然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國家利益嘅考慮啦。特別就係而家喺即係中美就住貿易問題咧，不斷去做一啲嘅談判，亦都係開打貿易戰嘅時候。咁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咧，喺呢個法案咧喺美國嚟講，其實亦都唔純粹係即係淨係考慮到香港嘅情況，亦都有佢哋嘅一啲策略上嘅考量嘅。 其實我自己諗法咧，就反而係恰恰相反啦。其實有機會都係調翻轉，係其實本身總統特朗普啦，佢未必有好大嘅意願呢一刻咧就即時簽署。咁因為好似你咁講，其實因為而家做緊一個中美嘅貿易嘅談判啦。咁其實如果無端端簽咗呢條法案，的確有機會為總統特朗普咧帶嚟咗一個好大嘅變數，係唔知可唔可以簽到個貿易談判。但係佢依然係選擇簽署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都因為見到香港過去無論係圍攻中大、理大呢啲嘅暴行咧，俾全世界國際傳媒見到。而美國嘅政壇咧，亦都係好驚香港會重演一個天安門慘劇嘅2019版本。咁喺呢種嘅壓力底下咧，佢唔能夠同香港人民站在敵對嘅一方，佢必須要通過呢個法案。同時，其實呢條法案亦都係經過參眾兩院，係絕對基本上係全票通過，500多位議員全票通過，咁亦都係史無前例嘅一個朝野共識嚟。係面對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咧，特朗普咧，咁佢就係需要去簽署呢個法案咧，去聲援香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呢度咧，並非啲乜嘢，可能係真係一啲即係乜戰略考慮咁簡單。其實更加出於一種佢哋對於香港真係一種人道嘅關懷，覺得香港面臨一個災難，所以要幫忙。 張君榮，我諗咧，即係呢條嘅法案，即係之前咧廣受香港去談論嘅其中一個都幾主要嘅談論點咧，就係嗰個制裁名單啊。因為個法案係可以對一啲損害香港基本自治或自由或者自治嘅官員或者實體咧施以制裁噶嘛。嗱，其實據你哋所了解，即係呢一個嘅制裁標準咧，會係點樣咧？即係美國會係點樣去處理？即係邊啲人應該要制裁，或邊啲人唔需要制裁咁樣咧？ 其實當然好大程度係取決於行政機關，即係包括國務院啦，同埋白宮佢哋一啲嘅政治嘅沙盤推演同埋考慮咧，咁佢決定咧邊一個去制裁。即係有可能當然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嗰個人可能冇咁衰，但被制裁；有啲人衰啲咧，反而冇被制裁。咁呢個就係可能基於佢要殺一儆百嘅一啲唔同嘅考慮。但係有一點係確認嘅就係，根據呢個法案，只要任何人包括中國官員，佢係違反香港嘅即係一啲嘅自治啊，甚至其實佢只違反咗一啲國際條約所列明嘅一啲人權標準，例如我哋見到咧，其實國際上我哋香港法庭都承認有一個叫做《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入面講到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嘅參選權，所以選舉主任佢如果剝奪一啲候選人嘅參選資格，完全已經違反了這種國際公約，根據這條法案它是可以被制裁的。所以的確是對於那些選舉主任或者對於一些政府的官員，它類似是作出一些侵犯香港人權或者國際人權標準的行為，它都是一個無一幸免，是有機會都會被納入一個制裁名單當中。 你們是不是製作一份這樣的建議名單，就是想給美國的人士去參考呢？這份名單裡面包括了什麼人呢？除了你剛才所說的一些選舉主任之外。 我們的確是製作一份名單的，我們大專學界。那我們大專學界經過過去兩個月和一個超過20人的團隊，咁連日嚟嘅努力啦，咁我哋同一個連登嘅我要攬炒團隊，即係多次發起海外登報嘅嗰個團隊啦，咁我哋合作撰寫，咁不久咧幾日後就可以推出嘅呢份報告。咁呢一份嘅制裁名單咧，其實我哋分咗幾個嘅層次，最嚴重嘅級別咧，當然係以制裁以林鄭月娥為首嘅一啲嘅特區官員啦，同埋一啲嘅問責高官，包括警務處嘅處長等人咧，咁都喺呢一個嘅名單入面。而我哋大專學界亦都會即刻將呢一份嘅報告咧， 送去我哋過去已經累積咗嘅一啲嘅物落入面人物底下，即係例如美國國會啦、國務院啦，同埋白宮咧，其實我哋都係有直接嘅聯繫方法，我哋會將呢份報告直接俾佢哋，希望佢哋可以考慮懲罰啦，同埋制裁呢一啲嘅人士。 有冇包含一啲議員啊，或者係其他人士啊？ 何君堯是绝对在这个名单里面的，因为他本人是需要为721的一个元朗恐袭事件是负上最大的责任。而我们大专学界在过去多次外访去华盛顿的时候，都曾经是同住多名的议员官员是直接指出何君堯就是需要为这个举世震惊的721这件事件去负责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还有没有其他人名呢？ 有即係我哋唔單止係講緊普通嘅呢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唔單止係最嚴重嘅呢啲事件，即係更加講緊例如即係可能選舉主任，甚至係講緊一啲需要為一啲行動付上一啲嘅代價嘅一啲嘅前線嘅警務人員。只要我哋係 identify 指認到佢哋，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制裁佢，交俾美國嗰邊。 嗯，听起上嚟似乎你嗰份名单咧都有机会几阔啊吓，咁啊多谢晒你张君阳，暂时倾到呢度啦。张君阳系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嘅发言人嘅，头先佢讲咧嗰份名单就可以包括埋前线嘅警员噶，咁大家点睇呢？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访港旅客跌幅继续扩大，十月份整体访港旅客有超过331万人次，较去年的同期下跌43.7%，由七月以来跌幅继续扩大。旅发局表示，上个月旅客按年跌幅较显著，除了因为持续有公众活动，亦都基于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在去年十月份落成，当时吸引大量的内地旅客到访，推高了基数。内地和短途市场上个月分别下跌大约46%和43.5%，其中泰国和南韩录得大约60%的跌幅。长途和新市场方面跌幅维持20%多。旅发局指，由于当地旅客预定行程的时间一般较早，因此预计影响将会逐步浮现，跌幅将会扩大。而今年头十个月整体访港旅客大约是5800万人次，按年下跌4.7%，是今年累计访港旅客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旅发局话将会展开推广活动，带动旅客来港。路透社引述国泰航空内部备忘录报道，国泰计划将出年的运力由早前计划提升3.1%，调整为削减1.4%。国泰未有对报道置评。国泰行政总裁邓建荣在备忘录中表示，鉴于公司面对的商业挑战以及近期情况恶化，国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削减运力。另外，民航处表示，由于预计在明年三月之前旅客需求持续疲弱，即使营运香港航线的航空公司削减运力，他们都可以保留珍贵的机场起降时段。民航署话，为了俾航空公司因应旅客减少而更有弹性咁调度飞机，今年冬季嘅班表暂停使用不用即弃嘅升降时段规定。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巡视校园之后表示，过去两星期校园被大量嘅示威者占据，校方成功劝喻1100人安全离开，当中300多人是中学生，只有46人是理大学生，其余都是校外人士。因此，理大是今次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但事件得以人道方式和平解决，是不幸中的大幸。滕锦光话：示威者堵塞红隧，并且以校园作为据点，加上理大一直实行开放政策，令到校园被占据。他说事件对理大是史无前例的挑战，认为即使政治立场不同，都要好像今次理大事件一样，采用和平理性的对话方式解决，强调暴力无所解决问题。 滕锦光话：首要处理校园嘅卫生问题，有信心下个学期准时开学。他又说两个教职员被捕，另外有46个自愿离校的学生向警方登记资料，暂时未被检控。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对于较早之前有指警方今个月18号晚在油麻地拘捕市民的时候，曾经使用三架巴士高速撞向市民，他说指控失实，亦都无法新人踩人。他说翻查记录，得知当时有人驾驶巴士的时间，同有网上片段指当时有人在碧街受伤，两者位置和时间并不一致。前者在豉油街发生，后者就在碧街发生，两者相差45分钟。他指出，当时数以千计暴徒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带大肆破坏和堵路，投掷数以千计汽油弹，警方以催泪烟驱散，暴徒逃走的时候在不同位置跌倒。警方在当晚拘捕213人，当中33人报称不适送院，有救护人员即时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车龙咧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马记仙峡道一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落金钟道。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接近常怡道桥底。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提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由晚上嘅11:30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到时系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林郑月娥就话都谂下做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都回应到几多咧？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可以嘅，但另一方面系林郑不能够唔回应社会上嘅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你系顶唔住呢个民意，希望佢可以反省一下啦。如果你再坚持咁样做落去咧，我好担心出年嘅立法会选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芬系要照顾年老嘅妈妈，搞到好掹整，成日发脾气啊！ 照顾老人家压力系好大噶啦，但系千祈唔好攞老人家嚟发泄啊！ 小慧，但系到咗真系好辛苦嗰阵，点算先？ 得，陈仔，你可以放松自己，睇下电视，又或者揾朋友倾下偈。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向社工求助。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根據咧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已經簽署咗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可以對一啲咧係損害香港嘅基本自由或者自治嘅人士咧嘅負責人啦，對佢施以制裁嘅，係包括咗咧可能封鎖佢嘅資產啦，禁止佢哋申請簽證啦，或者係入境啦，同埋註銷現有嘅簽證等等嘅。咁剛才咧，我哋就同咧呢個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嘅發言人張坤陽傾過啦。咁佢哋都話咧，佢哋係已經係制定緊咧一啲嘅建議名單。咁名單入邊咧，除咗包括咗香港嘅特區政府嘅官員啦，亦都包括咗咧一啲係選舉主任啦，同埋咧一啲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嘅，仲有咧可能係包括咗一啲即係前線嘅警員啊等等嘅。嗱，你對於咧即係佢哋製作呢一份咁嘅建議名單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但係咧，其實除咗美國而家係即係特朗普正式簽署咗呢條法案之外咧，其實咧可能都要關注一下咧，其他地方有冇一啲類似嘅行動咧可能會進行咧。嗱，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加拿大啦，咁啊加拿大嗰邊咧根據一啲嘅媒體報道咧，就係、是、加拿大有一班嘅跨黨派嘅議員咧，佢哋係贊成動用咧馬格尼茨基法案，亦都係制裁咧違反人權嘅香港嘅官員啊，同埋警察嘅。嗱，究竟乜嘢叫做馬格尼茨基法案咧？其實咧，佢呢個法案咧就係源於俄羅斯嘅一位會計師馬格尼茨基啊。佢咧係因為曾經參與咧揭發俄羅斯官員嘅貪腐啦，咁所以咧就被當局以一個酷刑迫害啦，並且係剝奪咧佢嘅醫療照護啦。咁喺2009年咧就死咗喺監獄之中嘅。咁然之後咧就美國國會咧就喺2012年啦通過以佢嘅名命名嘅馬格尼茨基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咧本來就係只係針對俄羅斯嘅啫。但是呢在2015年呢就有参议员提出呢一个延伸全球的版本，就名叫呢是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个的法案是制裁任何地方的侵害人权或者是重大贪污事件的涉案人的。法案呢也都在同年呢获得通过。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了呢是即是授权啦，即是美国总统啦可以负责執行呢法案外嘅處決酷刑或者係其他嚴重侵犯人權嘅人士啦，同埋咧即係妨礙嗰啲為爭取行使或者係促進人權同埋自由嘅個人或者係組織嘅人士咧，係進行制裁，包括係禁止佢哋進入美國境內啦，同埋凍結佢嘅資產嘅。亦都咧個制裁範圍都係可能包括一啲負責或者指揮賄賂啊，或者實施嚴重腐敗行為啊，或者將賄賂所得轉移到外地嘅政府官員或者係人士。嗱，咁啊，大家會問啦，咦？咁呢個其實都係講緊美國嘅啫，咁究竟同其他地方有咩嘅關係呢？嗱，呢個嘅法案咧，其實隨後啦，喺其他嘅國家啦，包括咗係愛沙尼亞啦、英國啦、加拿大啦、立陶宛啦、拉脱維亞啦，同埋英國嘅海外屬地直布羅陀咧，亦都係先後制定咗佢哋自己版本嘅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嘅，而亦都有一啲地方咧，正係咧審議緊相關嘅法案嘅。歐洲議會亦都喺今年嘅3月啦，係通過 過咗一個嘅決議啦，敦促咧各成員國各自制定本地版本嘅法案。咁所以即係亦都可以留意咧，究竟其他嘅國家會唔會咧係用呢一個嘅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咧，進一步跟進香港嘅情況啦。除咗頭先所提到嘅加拿大之外啦，亦都咧係有日本嘅人士啊，亦都係發起咗聯署，要求日本國會咧討論日本版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咁啊，根據報道，已經有成十幾萬人咧，係超過十萬人咧係簽署咗啦。電話號碼18231，大家點睇呢啲嘅國際行動咧？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係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 嗱，我谂咧，你作为商界啦，就应该会都会特别关注咧，就系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咧正式成为通过成为法律之后咧，对于香港独立关税区嗰个嘅一啲嘅影响啊，你点睇对于香港嘅经济嘅影响啊？ 而家讲紧两方面嘅，第一就系独立关税区， 系 即系话我哋不嬲有啲嘢就免税啦，可能有啲高科技啊，各方面啊。他們比香港的待遇和比內地是不同的，是不是？那就理論上呢，他隨時都可以做這些事的。 是。 因為美國比我們香港特別待遇，沒有一個合約說明是多少年多少年。 嗯。 他隨時國會有人去動議一些事，又有足夠的人支持，那總統又即是就算總統否決，他們都可以三分二否決翻噶嘛。 嗯， 咁就都可以實施嘅。 嗯， 咁所以呢把刀咧，其實一路都係我哋嘅頭度，不過佢哋揸住啫嘛。 嗯， 咁所以有冇呢個咁嘅法案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政治表態就多過一個實際嘅一個好大分別。 嗯， 咁即係譬如呢幾年中美關係差咗，我都幾年冇去美國啦。 嗯。 咁如果就算冇呢樣嘢，我作為人大代表入美國，佢會唔會唔俾我入呢？ 嗯、 我心理上係預咗佢未必俾我入嘅喎。 你有一個咁樣嘅疑慮嘅？ 我不嬲有噶，我點知而家中國同美國搞成點？我係全國人大，佢要佢分分鐘有我的名。咁我因為我幾年冇去過美國，我唔知道。如果我聽日去，係嘛？我有個唔知咩十年嗰啲多次嗰啲入境嗰啲簽證嘅，佢隨時入到去嘅話，都唔算俾你入啊！你即係攞簽證，唔係表示一定俾你入噶嘛。 嗯，係。 佢可以打翻轉頭噶嘛？ 你都 所以有冇呢樣嘢，其實佢都可以咁做。我最近有啲朋友咧，笑死我，自己有私人飛機噶。 嗯。 佢亦都唔係從事任何政治工作嘅。 嗯。 都話呢排入境咧，俾人租得三個鐘頭嘅私人飛機。 嗯，即系去到美国嘅时候都俾人问咗好耐，先至入到境。 三个钟头，随时唔中，唔俾你入，你咪自己揸翻个机走咯。 佢系呢排，佢系普通商界人士嚟嘅啫，系咪啊？有冇其他嗰啲嘅即系政协啊，其他身份啊等等啊？ 我识一个啫，我相信中国都系有私人飞机嘅。 哦， 咁即系话咁都系一啲咁嘅嘢咧。就即係其實表示佢哋隨時都可以做嘅。 嗯。 OK， 只不過咧，當然而家咧就去到個地步，又凍結資產啦。係。跟住又咁如果嗱凍結資產好簡單啫，咁啲人醒目啦，而家醒覺咗，咪調走啲嘢咯。 即係唔好擺資產喺美國啦。 咁啊，擺啲咯。 係。 係咪？咁你又唔知你個名係咪黑名單上面啊嘛？ 嗯。 系咪？咁你咪擺啲，咁咪分散啲咯，系咪？咁就問題就係反而啱啱你講，佢而家有好多其他國家參與嘛， 想啦，有啲有一啲嘅舉動啦， 咁如果有足夠嘅國家個個都參與嘅話咧，咁呢啲資產擺去邊咧？ 嗯， 係嘛？ 係。 咁啊，嗰度可能會頭痛啲啦。咁如果係美國出咗黑名單，話唔俾田北辰入境，跟住有十個國家都話唔俾，咁我啊，梗係又麻煩啲啦，係咪？ 你如果咁講，你話你幾年冇去過美國啦，咁但係你擔唔擔心你自己都可能入咗去個制裁名單入邊咧？即係根據依個人權與民主法案入咗去制裁名單入邊咧？ 我嘅意思即係話，我有朋友自己有架私人飛機， 佢最近唔知一兩個月前去入美國，俾人問咗一啲佢從來都冇收過咁多時間問嘅嘢，而係佢根本都未有呢個人權法啦。嗰陣時 係即係佢 有黑名單， 佢都可以問你啦。 可以單方面都可以咁做，即係話根本佢哋而家已經開始唔知係仇視定唔信任定乜噶啦。對於香港人去， 嗯 ，OK， 可能又唔知佢係咪中資背景啊，乜啊乜啊，咁問長問短。 咁都系难咗你，增加你嘅难度啫。 其实就冇乜分别嘅。我个朋友嗰次分分钟唔俾佢入嘅，咁咪即系等同喺黑名单上咯，系咪？ 咁但系譬如好似你咁样咧，嗱，头先都讲过，即系制裁唔俾佢入境之余，仲要冻结埋佢嘅资产啊嘛。呢、這个就影响都较大镬。 我个朋友就冇讲到冻结资产，不过就即系总之入境好麻烦，你知啊，最后都俾佢入咗嘅。OK。 吓。 嗰就好冇癮啦， 系，但你自己是否擔心會、okay. 會唔會入咗依份名單咧？你自己， 我自己，我都話啦，我呢幾年冇去所謂全國人大代表，如果我聽日去未有呢個人權法，佢都有權俾我入，我都唔知佢會唔會俾我入，所以我都係 question mark。咁有咗人權法咧，咁我又未必係個黑名單以上，係咪？因為佢擺你喺個黑名單，佢。我所了解咧，佢都一個程序嘅，係總領事啊，都要策劃策劃，都有啲理由解釋嘅，唔係佢中意點就點嘅，到底真係批鬥咩？佢要證實呢班人做過啲乜乜乜乜乜乜咁先擺到噶嘛？ 嗯， 係咪？咁就唔係個別即係針對噶啦。如果喺黑名單上就喺名單上咧，就成堆人都係咁樣樣， 嗯，係 咪？咁我咁當然咧，佢都要有一個。審慎嘅一個 betting， 咁但係佢哋嘅審慎 betting 有冇政治考慮？抑或是點咧？係嘛？咁係咪佢話全部建制都係咁咧？定係建制做過啲咩嘢先會係咁咧？咁唔知啦。 你 應該就係美國領事呢邊去搞嗰張嘢。 明白？你點睇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咧，想話俾一張建議名單美國當局去考慮啊？ 我知有人咁，我唔覺得佢哋會照單全收咯。 吓，即系，但 我唔觉得，我唔觉得美国内部或者政府都会得照单全收， 遇 到个总领事，理论上俾得嗰边，嗰边都会照单全收，但系俾个总领事会唔会拿住呢张嘢照单全收咧？我就我唔系好信咯。 嗱，或者你嘅即系估算，或者你嘅经验估计咧，其实边啲人先至会有机会真系入咗呢一份嘅名单咧？如果根据翻香港想建议呢份名单嘅人士咧，佢都可以几阔嘅，即系上至呢个即系主要嘅官员啦，咁啊跟住到一啲嘅选举主任啦，下至前线警员都得。 咁我而家要开始做啲功课啦， 吓， 因为过去几年美国领事漏咗我几次，请我食饭。去开会我都冇睬佢，咁而家好似个新领事啊嘛，咁下次佢请我食饭，我咪去下，咪到时我问下佢咯。 系吓，你咁头先亦都提到另一样嘢，就系其他国家嘅一啲嘅反应啦。你呢度又点样去评估咧？ 系啦，咁我反而担心嘅咧，就美国还美国噶，好多人同美国做开生意，咁咪避咗佢咯，好简单啫。我都几年冇去啦。是不 是？ 咁但係就如果你話延伸到好多其他國家都係咁，咁當然就變咗越嚟越少地方我哋可以去啦。 係 咪？咁呢個就又比較麻煩啲啦，影響深遠啲，係咪？ 係。 咁啊，譬如話，我中意去日本㗎，我大家又中意，我又中意咁。咁如果日本又整埋呢啲咁嘅嘢，我咪有少咁嘅地方我入唔到。 嗯，明白。咁呢个都要睇下咧，国际反应系点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田北辰，唔该晒。田北辰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嚟自原政实卓实政原卓嘅。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即系包括咗系国际其他嘅地方嘅一啲嘅反应。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hu again. 今日咧就有个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咧，M A T H S maths 嗰个数学啊， 尤其是在美國呢就好興這樣簡寫的，英國呢通常簡寫就 MATH math 的， OK， 如果美國呢通常加 S 的 MATHS。咁佢就想問點樣讀好啲呢個字呢，因為好似有啲難度。第一個問題就係 maths 個 th 音個 th 啦，跟住楞埋兩個 s。咁讀法呢其實好簡單啫。我先讀咗 th音呢，就係輕輕將條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嘅下方。OK， 唔使咬實嘅，輕輕出氣就得啦。跟住我線條脷入去 s 音 ，s 音大家都識做啦，就係呢個音啦。OK， 線翻入去 S 音位，本身係 TH 音，跟住線入 S， 聽住，咁咧就做到呢個 TH 音啦。咁我練習下咧，聽住成個字咧就係 maths， 就唔可以兩個撈埋一齊做，要分開，但係黐住嘅。OK， 另外一個例子 paths。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啦。剛才咧就同實政原卓嘅田北辰傾過啦。咁佢自己就話，即係自己身為人大代表啊，都幾年咧冇去過美國啦。咁當然都唔知道，即係會唔會自己入去美國會被多啲嘅查問啊等等啦。咁但係佢亦都提到咧係關注其他國家嘅反應嘅，因為而家美國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咧，其中一個嘅制裁嘅手段咧，就係可以凍結資產嘅。咁如果其他國家都有一啲相應嘅行動嘅時候，咁個影響到底會係點咧？電話號碼187231，黃女士有咩睇法？黃女士， hello， 主持人， 黃女士， 你好，我想講一下咧，就係因為呢幾個月咧，我哋香港咧都即係俾人蹂躪得好緊要噶啦，不管係政府同埋暴徒啦，我哋。全個香港嗰啲人咧，都俾人蹂躪到咧，已經係體無完膚噶啦。咁呢個人權法咧，而家佢係即係要實施咧，亦都我覺得香港人都唔需要太過氣餒，或者唔需要太過高興嘅。咁你睇下美國人咧做嘢係點樣樣嘅？美國做嘢咧就係有利佢自己嘅，完全做嘅嘢。咁我哋仲記得咧，舊年定之前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土耳其嗰個記者。是吧，就是在沙地阿拉伯的领事馆这样被人家肢解呢，那他都不追究的，美国都，因为为什么呢，沙地王储说呢，我每年给多少钱你啊，我买你的军火是2000亿美金啊，我他说特朗普说如果我不保护你你即刻死。 你讲紧嗰位沙特记者卡舒吉啊，是不是， 是啦是啦， 即是他是沙特的阿拉伯裔记者卡舒吉，他就入了去沙特的驻土耳其的领事馆之后下了不明。 是啦，你都不需要再解释，我想很多香港人要 call 返你都会记得返。咁我觉得呢，香港人都是应该要自己呢，即是要想下我哋要行的路呢，我哋唔好俾人利用咗，好似富爾德人咁樣咯，用完就棄咯，好嘛？ 明白。 咁我哋真係要自己都係要自強不息咯。 好，明白。多謝曬你，黃女士嘅意見。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係。 陳生係有咩睇法？ 冇，只係覺得咧，希望咧呢、這個人權法咧可以令到係日本啊、歐洲啊、所有啲英聯邦國家咧都可以生效就好。因為點解咧？過去曬呢幾十年咧，你睇下啲政府官員。又甚至乎有某一啲嗰啲叫做politicians 嗰啲議員嗰啲啊， 政治人物啦， 佢做嗰啲咩好事咧，佢自己會心知嘅。到時佢入呢啲國家境咧，就會知道佢之前做嘅錯、做嘅罪要付出嘅代價。 嗯， 所以我覺得係支持呢個法例嘅。 付出代價，即係你意思就由其他嘅國家去對佢哋採取一啲嘅行動。 採取行動啦，譬如你有份去打壓我哋香港人可以攞到呢個叫做全民投票啦，有份去參與推以前啲惡行，譬如話23条啊，最近呢個送中法啊，我覺得係絕對支持呢個法例咧。 嗯，咁但系又变咗好似系依靠其他嘅国家嘅力量咧去处理香港事务咯。 但系冇办法噶，你而家就系睇下香港 我哋廿几年咁和平去争取我哋个诉求咧，其实呢个特区政府大家都好清楚嘅，根本就系中央政府控制大，佢哋唔俾就系唔俾，我哋系冇任何办法嘅。所以而家即系或者多谢呢个贸易战啦，其实美国都系利用呢个好嘅机会，或者可以有一个棋子同中国去倾倾吓之后嗰个贸易战嘅细节啦。 明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啊！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咧，即係沙特阿拉伯裔嘅記者咧卡舒吉遇害嘅事件啊，咁其實咧美國財政部亦都係喺2018年嘅时候咧，系宣布向涉及呢个案件嘅17名嘅沙特官员咧，系实施制裁嘅。咁啊，呢个亦都系美国政府所采取嘅一个实际行动。跟住我哋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报过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中区嘅花园道啊，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对开，因为有坏巴士阻路，都几塞车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噶。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因为有坏巴士阻路，塞到去金钟道。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噶，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多车啦。咁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影月台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喺出年第一至第二季陆续浮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6,346点，跌54。跌547点，总成交金额是894亿6000几万。恒指夜期26,407点，升近74点，成交4,600几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98.4，跌5.6；腾讯控股331.8，跌6.2；中国平安88.7，跌1.65；美团点评103.2，跌3.3；建设银行6.23，跌1.7；石药集团17.82，跌1.92；盈富基金26.5，跌5.5；友邦保险78.4，跌8；工商银行5.58，跌1.6；中国移动59元，跌1.3。五大升幅股份：中国上城、天时软件、六科科技国际、华泰瑞银、伟进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利宝国集团股权、中国海洋布劳、昆仑国际金融、融信资源、ATLinks。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56，瑞士法郎1，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港金系收报1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56.17美元，卖出价1,456.52美元。港汇指数106.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大致系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 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白普利小学一段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黄泥涌峡道近深水湾道、大坑道近布拉山道同埋南塘道近成和道。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车龙就排到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支路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钦州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龙尾近三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博位。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港铁大学站仍然系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内地网民都热烈讨论香港的区选结果，有网民就说、啊、不如以后不要再给资源给香港了。不过还有些人就说，终于知道香港的沉默大多数是怎样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00，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玫瑰玫瑰，我爱你。 夜上海， 恭喜恭喜， 永远的微笑。 一首首30-40年代经典金曲，都出自同一个人嘅手笔，陈歌辛。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人生原是一首新歌， 由首次演出舞台剧的陈智深饰演歌仙陈歌辛，舞台上重塑一代作曲家的感人故事。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星期五晚也请来传媒人和我们点评一周时事，总结一下今个礼拜的发展的。直播室今天有叶中敏和杨建兴两位好。 你好。 当然对于香港的很多市民来讲，今个礼拜最关注的就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我们一会儿都会和大家去总评一下噶，电话号码18721。虽然咧系经过咗几日嘅沉淀啦，咁但系沉淀过后，你自己反而有啲乜嘢嘅谂法咧？喺今次区选入边，同埋对于一啲即系而家唔同嘅政党啊，无论赢咗也好，输咗也好，新当选也好，落败也好，各个嘅人士，你有啲咩寄望咧？咁同埋未来啊，呢一班嘅区议员可以担纲到乜嘢角色咧？你都系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下噶。不过咧喺倾区议会选举之前咧，我谂不如我哋都再进一步跟进一下，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签署咗《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啦，同埋《保护香港法案》啦，咁就即系呢两个法案咧都正式成为咗香港嘅法律啦。咁当然前者就系涉及到咧美国国务卿咧系需要每年系向国会咧提交报告嘅，去证明香港嘅自治情况啦，提交一个嘅证明，咁亦都可以咧制裁一啲咧有损香港自治嘅人士、自治或者自由嘅人士或者其他实体，而后者咧就系会系限制咗美国啊，系向香港出口一啲人群管制措施啦，咁包括咗一啲嘅即系弹药啊等等嘅装备。嗱，咁不如我哋讲一讲啦，即系中央嘅取态，咁啊当然亦都系相当之强硬啦。咁但系咧，似乎有啲人就比较咧，似乎系商务部咧，佢哋嘅讲法咧就即系略为比较温和，因为大家都关注呢个嘅法案嘅签署会唔会进一步影响咗咧中美之间嘅贸易嘅磋商。吓，杨建兴你点睇咧？中央反应？ 始終即係商務部嗰度，即係佢哋係好直接，就係即係一啲貿易啦、經濟合作啊、投資啊各方面啦，同埋好多即係而家即係中美嗰個貿易談判都已經經過咗咁長嘅時間，好多嘅即係波折啦，咁就睇嚟係有啲地方當然係有進展啦，咁亦都喺一啲大家即係嗰啲關税啊嗰度，即係大家都其實見到好多嘅一啲互動。咁當然冇人講得到，即係幾耐可以啊，就一啲比較全面一啲協議啊簽啊，以至於落去又點樣啊咁樣嚇。咁所以我諗從商務嗰啲經角度嚟講咧，當然係唔想一啲其他嘅一啲嘅因素咧係影響咗嘅。第二就係影響實質啦，以至於影響個氣氛嚇，即係影響即係兩個各國關係氣氛嚇。咁今次好明顯，即係香港議題從來其實喺中美關係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微妙嘅。嗱，雖然好多一啲美國有時好啲人都講就係話，即係佢同中國嘅關係，香港係一個。即係有啲都會咁講嘅嚇，即係唔會即係香港嗰啲咩示威啊乜乜啊咁，唔會影響到即係美國啊中即係意思中美貿易添嚇。咁但係譬如話今次始終嗰、那個即係香港發生嘅嘢咧，其實就係、是、我諗無論嗰、那個規模啊嗰個時即係時間啊，以至影響咧，其實都遠遠比即係我諗個想像中係大啊嚇。咁所以咧係見到。系见到系有影响到，起码我自己印象中过去好多美国总统咧，即系喺一啲公开场合，即系未必会特别讲到一啲香港，回应一啲香港嘅问题，即系传媒访问又好，或者有时即系佢喺白宫，即系椭圆形办公室见下啲传媒啊咁样，答一下啲香港问题咧都少。但系我谂下过去嗰几个月三两个月咧，特朗普可能都起码讲咗三几次。就香港問題嚇，有次仲講到好具體添，即係講佢見，即係如果我唔係即係叫停呢個解放軍咧，香港你唔知已經死咗幾多人啊咁樣。好，我印象好少，即係美國總統講到咁香港問題嗰度講到咁 多咗咁多句吓，咁嗰个反映咗其实就系有变化嘅呢、這个吓，咁所以都见到其实除咗你商务部之外，其他嘅一啲外交部啊，几个相关嘅港办、中联办、香港政府，都外交部驻港，咁都俾咗啲其实几强硬嘅一啲嘅一啲嘅声明吓。咁所以我諗個大嘅一定都係強硬㗎啦，即係中央嘅睇法其實只係商務部佢可能係都要考慮一下，即係喺貿易協議嗰度，即係仲有好多嘢傾緊，變咗就可能相對上就有啲嘅說話講得可能個側重點唔同啦，但係中央嗰、那個對，即係對成樣嘢，我覺得一定係會相當強烈嘅個反應嚇，因為第一即係從來都覺得香港係內部問題，咁外國政府出聲其實都已經覺得係干預內政啦。第二更加之，我覺得始終呢個法案重要性在於咧，其實我覺得多少係對香港回歸之後22年即係實施一國兩制。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重新去睇一睇翻香港個情況。咁簡單嚟講就係覺得即係唔係好似你初初講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你一啲自由啊、民主進展啊，甚至法治啊，都會覺得係出咗啲問題嚇，咁係變咗係一個幾根本嘅轉變，所以呢個係影響遠深遠嘅。其實 我想問啊，對於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而家想話制定一份咧制裁嘅建議名單，俾美國當局參考，你點睇呢個舉措啊，楊潔慶？ 嗱，香港我諗即係民主派或者即係喺一路推呢樣嘢嘅咧，都跟住落嚟一定都會咁做噶啦嚇，因為你嗰個法案已經過咗咯，咁你然後就係講緊點樣去實行裏邊咧有好多係有許多係比較明顯係可以做嘅，包括即係呢啲，特別係對一啲名單嘅話咧，係會對一啲而家個政府以至啲官員咧。係會有啲壓力嘅嚇，會有啲壓力嘅，即係你好似嗰陣時，即係個選舉主任 DQ 咁，都已經即係啲人都會賴到就係呢啲 DQ 黃之鋒嘅都會係個名都會提埋去啊，成咁，但係實際上當然最終係國務院佢去去考慮研究呢啲問題啦，即係所謂有咗一把刀喺度，但係幾時用點樣用？用在哪里我想还有很多变数的这里。 叶宗文为什么看中央的反应呢 我觉得整件事都是一个政治姿态大于一切的我就觉得。在中方的回应里面我觉得也不见得激烈得过早一排即是香港有些人士去美国会见这个蓬佩奥见他们啊还有在这个发表了一些谈话。今次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基本的回应而已。我就觉得整个中美关系里面香港这一次的事件不过是一个就是一个真是一个棋子嚟嘅啫，系睇下摆咗喺度用唔用嘅啫。咁目前嚟讲，我亦唔见得特朗普系好认真或者系好严肃咁喺度讲呢啲说话。同埋我都唔明白点解佢出于对习近平同香港人民嘅尊重，所以实施呢个法咁样。咁啊，當然，尋日我諗係講笑噶啦，話《環球時報》又有一篇文章話，同樣要對美國嘅一啲制定呢個法案嘅官員咧，實施禁制入境啊，唔同佢哋做生意啊，亦係出於對特朗普同美國人民嘅尊重咁。咁啊，即係呢啲講法咧，變咗甚至係有啲好似搞笑添。咁所以我就覺得重視咁，當然係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要有一啲準備嘅措施啦，主要係貿易啊、關税啊、投資啊嗰方面啦。但係對即係香港市民大眾嚟講，我又唔覺得有乜嘢好切身或者好迫切嘅影響。你話唔俾一啲決策官員去美國，同埋甚至要咩啊審視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咁係邊啲官員咧？林鄭啊，林鄭喺美國唔知有冇資產要被凍結？另外決策係邊個咧？係咪啊？即係呢啲咁嘅講法，我覺得都係 暫時都係觀望下嘅啫。中央嘅反應我又覺得唔係太啊，並唔係一個好激烈嘅反應。 嗯，即係你覺得都係意料之中，即係寫嗰啲嘅言辭都。係 啦，我覺得自從香港有啲人士訪美之後提到呢個人權法案同保護香港法呢一類咁嘅議題嘅時候咧，其實咧。已經是準備了、知道會做 了、胡錫進有個說法，他說呢、中央可能考慮呢將一些草擬這條法案的人士、譬如努比奧那些就禁止去入境，作為一個反制措施、究竟中央有什麼反制措施可以做到呢？ 他說這個反制措施又是出於對特朗普和美國人民的尊重，我覺得他這樣說就好像很搞笑一樣。我想是咪会行到嗰步，真係出现到大家互相啊，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呢？咁我哋睇返中美贸易战嗰个过程里面呢，呢啲咁嘅所谓制裁与反制呢，通常都係即係叫价就好高，即係讲得就好乜嘢，但係实情呢到執行嘅时候呢，冇边样係真係做嘅。咁、我諗都係，我覺得政治表態多於一切嘅啫。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即係當然大家仲可以講一講咧，就係依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即係成為咗一個正式嘅美國法律之外咧，之後咧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啦？但係當然咧，亦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講一講沉澱咗幾日之後啊，你對於香港區議會選舉嘅結果有啲乜嘢嘅睇法？對依啲嘅新當選嘅人士有乜嘢寄望？落選者有咩寄語咧？1872311，轉頭同大家傾下。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之前蓝地球讲到二战结束，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到过日本。1945年9月2日，佢代表盟军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而家咧，好多人已经唔知道74年前当日咁样一个世界重要嘅时刻里边。摆咗一个乌龙喺日方嘅日本投降书版本上面咧，有一行系空白嘅，应该有人签名嘅地方冇签名，发生咩事呢？投降仪式喺停泊喺东京湾嘅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面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签字仪式开始，第一个签字嘅系代表日本天皇同内阁嘅外相松光葵，佢签咗自己嘅名，跟住系日军将领梅津美次郎签字。随后盟军的代表麦克阿瑟、美国的代表五星上将尼米兹和代表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签名，英国、苏联、澳洲的代表陆续签名之后，就轮到加拿大的代表了，差错就出在这里。他在签字的时候将原本应该在横线上面的名字签了在横线下面，换言之，横线上面本来应该有名的地方就一路留住空白。加拿大之后的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亦都唯有一行信一行跟住签落去，搞到四个国家都签错位，大历史的小错误铸成。麦克阿瑟的助理萨瑟兰发现了之后，就叫住准备离开的日方了，叫他来等一等。之后萨瑟兰在四国代表签错名的地方做了一些改动，分别在已经签的名下面用手补写上那个国家代表的职位名，并且在改动的地方留下萨瑟兰自己的名字的缩写，证明改动是属实。日本代表团就拿着这本改了的投降书离开，文本到现在都被保存在日本。至于另一份没有签错的文本就交了给盟军，而家保留喺美国国家档案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 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18731。刚才我同大家讲过啦，想讲讲咧区议会选举嘅总结啊。咁啊，今次选举入边咧，400多个嘅选区咧，呢个民主派即系非建制嗰个阵营啦，就赢得咧系300多个席位嘅。咁有一啲区咧，甚至系全部嘅这个即系民选嘅议席咧，都落入咗系即系非建制嘅手中添。咁亦都睇到啦，譬如以建制嚟讲咧，民建联就都输得好紧要啦，即系攞到21个议席啦，新民党就1个都攞唔到。嗱，好啦，今次选举我想问啦，即系外国嘅媒体咧睇到咧，好多嘅文章不约而同咧都话，究竟以前特首或者系建制所口中嘅沉默大多数嗰啲系对于一啲嘅暴力嘅行径啊，或者系抗争手法不满意嘅人士嗰啲嘅沉默大多数系唔系存在呢？吓，咁呢啲嘅文章咧，似乎都指向一样嘢，就系呢啲政府官员口中嘅沉默大多数咧，根本就系今次就系用佢哋嘅选票咧，话俾佢哋听，佢哋所形容嘅嗰啲嘅沉默大多数咧系不存在嘅。嗱，大家点睇呢啲咁嘅形容咧？杨建兴。 我哋如果从数字睇，即係香港700多万人，咁呢就今次係有400万选民係可以去投票下。 有290几万去投咗。 290几万去投 咗 下。咁当然我即係第一就唔係所有即係都会去投票，即係可能有成200-300万呢係根本係唔係选，即係冇登记到做选民。而真係登記咗做選民嘅話，登記咗選民，我相信都會係即係起碼基本上係會即係有可能會投票啦，係嘛？應該話嚇，即係如果你連即係登記做選民嘅，可能佢唔合乎資格啦，又或者係真係完全係冇興趣啦嚇。咁嗰度其實可能都有一部分就係即係對政治完全係冇興趣。咁而今次即係有成300万出咗嚟投咧，我其實都唔好即係好難去理解，就係話即係仲有冇所謂？仲有冇所謂沉默？即係大多數下咁因為實際上可能兩邊其實都今次咧都真係係個動員都係動員到即係相當之盡嚇，咁樣係呢一紮出咗嚟嚇。咁所以你話即係沉默大多，我其實都唔知道，即係呢啲我哋過去常講嘅一啲說法咧，仲有冇現實意義？ 好，嗱，7点新聞翻嚟咧，再同大家傾呢個議題。電話號碼18731。 陪審團考慮首被告冇喺適當時機召喚救護車，因此以嚴重疏忽而一致裁定佢誤殺罪成。英超球会阿仙奴宣布解雇领队艾马利和他的团队，由助理和前中场隆格堡暂代领队一职。兵工厂过去7场赛事都未能够赢波，是自1992年以来最差表现，包括昨日在欧霸杯主场1-2输了比法兰克福，在联赛目前排第8，和第4位的车路士有8分差距。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4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对开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啊，好塞车噶。咁啊，龙尾塞到去蝴蝶谷道嗰边噶啦。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天马苑一路去到蝴蝶谷道咧，都系挤塞。另外仲有宗意外就喺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近住码头对开咧，都系有意外。塞到去将军澳隧道附近。 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喺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塞到去新纽街，调翻转啦，东九龙走廊去九龙城方向桥面一带都系好繁忙嘅。咁啊，龙尾啊排到去北港街附近，主要咧就因为九龙城交汇处嗰度咧交通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就冇乜挤塞噶啦，咁但系去将军澳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嘅。港岛方面，半山嘅黄泥涌峡道、大坑道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嗰度咧，而家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啊，九龙区嘅其他般路面交通情况，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咧，咁啊九龙塘段咧就排满晒车龙啊，主要系因为太子道西嗰度多车，咁啊影响埋咧九龙塘段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调翻转咧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路去到培正道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噶。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支路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附近。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呢亦都系多车。咁另外亦都想提下大家呢，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嗰度呢有扩建工程啊，所以长天路就封闭咗㗎啦，咁位于二号客运大楼外面嘅巴士总站呢系会取消㗎。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咁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港铁各线今晚除咗呢个机场快线啦，咁另外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呢会喺11:30就结束。大学站就继续关闭不能够使用嘅。机场快线喺晚上11:30至到尾班车咧，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咁啊，啱啱咧，阿 Michael 话俾我听咧，就系原来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嗰个意外事故啊，清咗场，但系去旺角方向仍然系非常多车。咁啊，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附近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加得喎！ 咩啊？加得唔好啊？ 加得好，加得入去手下留情之友嘅行列啊！ 加得真系好好咩？ 刑侦系列、鉴证系列，冲上云霄嘅监制，梗系加得好啦！ 咁真系加得唔错、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00-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在下潘家德， 手下留情。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今次我哋将直播室搬咗去石壁监狱，我仲亲身访问当日证书颁发典礼中取得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嘅学员雅力添。 因为呢度咧都系偏向要去自修嘅模式去读书嘅，咁其实呢度都有唔同嘅所有人都会一齐报读一啲嘅课程嘅，咁我哋可以互相讨论啦。咁真系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可以请隔篱嘅张校长啦。 想听到咁难得嘅声音片段，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区议会选举，大家有啲咩嘅总结同观察咧？其实相信呢几日啦，都应该有唔少嘅即系当选人咧喺街头嗰度啊，做一啲啊借票嘅活动啊。咁唔知大家对于呢一啲嘅人士有乜寄语，有乜寄望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另外就系譬如对于佢哋嘅工作嘅睇法啦，吓，因为睇到咧，譬如有啲嘅即系新当选嘅议员啊，可能就喺度讲紧咧，喂，我哋要检视一下咧，上届区议会咧，佢哋通过咗嘅一啲嘅地区建设，无论咧系讲紧一啲天价嘅即系行人天桥啊，或者其他地区建设咧，可能咧都要好好地去再审视一番，睇下系咪真系咧依翻上届嘅一啲嘅决定咧，系递上去再进一步咧去进行嘅。嗱，大家点睇？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下。嗱，直播室咧继续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敏啦，刚才咧其实就讲到一个问题啊，到底呢个即系政府口中嘅亲建制嘅沉默大多数是否存在咧？头先就引述到啦，喺外媒入边咧就好多都系话呢啲咁嘅沉默大多数咧，今次其实从用个行动去话俾政府听咧，即系佢哋成日以为有一班嘅人士系支持政府支持建制嘅沉默大多数咧，其实系不存在嘅。咁当然我哋都睇翻咧今次嗰个嘅选民嘅投票的数目呢就290多万，投票率呢是达到71.2%的，是相当之高啊。如果我们看回今年那个的即是新增的选民的数目呢，如果对比起上届呢，其实多了是都即是30-40万，都相当之多的。当中呢以18-35岁的新登记选民的增幅呢是比较多嘅，佔咗新選民嘅47%。咁當然我哋未有進一步嘅一啲嘅數據，就知道今次嗰個投票嘅選民人數係即係年齡層如何分布啦。不過沉默大多數依樣嘢點分析咧？楊建興繼續。 嗱，我想即係都補充翻一啲，我哋過去其實一路或者有一種説法啦，就係社會裏邊有一啲嘅沉默大多數啦，特別咧。我覺得特別係即係一啲政府或者建制啲人係會咁樣講嘅，就係話政府啲嘢其實好多人支持嘅，不過咧就係啲反對派，所謂反對派啦，即係民主派，佢哋就係聲音多，咁然後咧就可能仲加埋咧即係個傳媒因素啊，傳媒咧好多都係即係所謂即係都係親民主派嘅，咁而但係實際上咧政府咧好多嘢都係做啱嘅，就個政策方向係啱嘅，不過咧就冇人出嚟出聲，咁啲人咧就係沉默，所謂沉默，變咗咧沉默大多數咧就係即係佢哋認為咧就係支持佢嘅，甚至有啲人都會話哦，我哋要幫沉默大多數出聲咁樣咁樣噶嘛嚇，咁我覺得即係其實都好反映到咧。政府以自己建制咧，其實有，我覺得係好離地啊嚇。其實唔係好掌握得到即係個社會嘅一啲嘅脈搏啊。特別係今次即係過去幾個月發生嘅嘢咧，係有啲好複雜，即係甚至有時好似表面上咧係矛盾嘅。嗱，我覺得我仍然相信，即係其實大部分香港人係唔支持暴力嘅。但係點解可以即係點解釋得到過去嗰幾個月？一啲示威者其實嗰個用嘅暴力咧，都係即係升級咗。但我哋又見到咧，其實咧仍然有唔少數量嘅人咧，未必係走出嚟，即係堵路啊，或者係一啲非法嘅政府唔批嘅一啲集會出嚟。但係你會感覺到好咧，就係有唔少嘅人咧，仍然係支持緊嗰啲如果用口號嚟講咧，就係五大訴求。咁而係對政府好多嘢咧，係相當嘅不滿，包括即係警察啊，其他即係政府嗰啲嘢咁樣嚇。咁係一個咁樣個民情之下，而政府咧仍然係將嗰樣嘢咧就擺咗喺嗰啲暴力嗰度啊，即係呢個係呢啲過往從未見過一啲暴力，咁咧所以咧啲人咧就一定會今次咧就會出嚟即係投反對暴力，向暴力說不。嗱，嗰朝朝頭早阿董生出嚟亦都係咁講啦， 又亦都讲沉默大多数啦，嗰日嗰佢讲话吓，嗱，即系你会睇到一个前特首，其实佢对即系嗰个民情掌握咧，即系掌握得太嗱，即系究竟有几多系差距，有几多其实系喺度自我安慰紧自己，就系话我做嘅系啱嘅，嗰啲人冇出嚟啫。嗱，今次咧，我觉得咧真系出晒嚟，我觉得。即系今次其实一个好好嘅指标咧，其实真系真系会系可能出嚟投票嘅人咧，呢七成咧，其实真系几重要嘅一个参考。嗱，未来我相信可能未必会唔容易会超过到，但系会相当近，可能未来嗰啲投票率可能系六成到七成咁嘅投票率咧，其实即系喺香港嘅制度下咧，其实系高，其实系相当高啊。 嗯，好啦，嗱，另外一个问题咧，叶中文可能即系唔同嘅人士都会关注，就系、是、以往喺区议会入边咧，建制系属于大多数噶嘛，咁当然佢哋喺区议会入边亦都有唔少资源可以令佢哋运用啦，建立到地区网络啦，但系而家一下子咧，其实佢哋系冇咗好多嘅地区嘅議席係得翻相當之少，因為你諗下，其實四百五啊幾個入邊，即係388都已經係屬於依、這個即係非建制嘅陣營啦。咁兩樣嘢，大家就會去思考啦。嗱，第一，會唔會係冇咗呢啲地區資源，令到建制佢要諗其他辦法去維持佢嘅地區網絡，同埋要將來資源嘅問題呢？第二就係、是。今次呢个选举会点样影响住建制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系唔好再跟车咁贴咧？叶中文，你点分析？ 我都仲想先补充两句，寻日大多数，我觉得呢个系相当有趣嘅问题。今次嘅选举，我都觉得系寻日大多数左右出呢个结果嘅。有趣嘅地方系咧，建制同样系出咗一批寻日大多数。那批咧就係平時冇投或者未投過，甚至好少投票。呢批尋日大多數出嚟為咩出呢？佢係因為唔想香港有暴力有亂，係唔代表佢完全支持滿意建制嘅工作，更加唔代表佢滿意政府。呢班尋日大多數咧係為咗反暴力出嚟投票投俾建制。这个要分清楚，他们并不是完全支持建制，更加并不代表他们支持政府。而在非建制那边同样出了更多于建制那边的寻日大多数。他们给个票非建制那班人呢，亦不代表他们支持他们这几个月所做的事，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政府。 更加不满意。 更加不满意政府。或者也不是满意建制。所以呢，那班尋日大多数呢是出来投票给非建制，是因为表达支持他们去反对政府。即所以尋日大多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话是亲北京或亲边边。两边都有尋日大多数。而建制的尋日大多数呢冇出盡，我認為我的感覺未有出盡，冇出盡，因為咧佢哋係本身唔係幾滿意建制有啲工作，亦好唔滿意政府、所以未有出盡。而嗰邊咧出嚟係唔贊成暴力，但係支持佢哋反政府嘅，出得好盡今次。咁至於第二個問題，你剛剛講嘅建制冇咗個區議會點辦咧？確實係一個大問題。不過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係一件好事。真係可以敲醒一啲人，因為過去冇人爭啊嘛，這個非建制啊、反對派或者係激進嘅派，唔多睇得上眼嘅，唔敲區議會嘅，做開做慣咗咧，其實咧係有好多積習啊、流弊啊，今次正好使佢哋反思一下，冇咗區議會這個陣地，佢哋點樣去做地區工作？不過我又唔驚，因為我覺得咧。做地區工作咧，好似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各種嘅呢個同鄉會啊、商會啊，佢哋係有一套人脈、有一套網絡嘅，佢哋可以繼續做嘢嘅，絕對唔會因為輸咗區議會咧，佢哋就冚唪唥翻屋企啦，唔可能嘅。 資源問題咧？ 資源問題咧，係啊，而家好似係一個區議員連埋各種薪津補貼，一個人係有90,000蚊一個月嘅。 九萬幾蚊一個月，咁你一個辦事處係咪啊？你幾百個咁啊？而家冇咗議席，一個議席一個月有九萬幾蚊嘅。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恐怕資源都唔應該係佢哋最大嘅問題，而係點樣改進嗰個工作，同埋攞乜嘢嚟到。因為你冇咗好多決策權啊嘛，你攞乜嘢嚟到爭取地區民眾呢？同樣，如果而家非建制攞到咁多議席，佢哋過往取笑建制派蛇齋餅種，佢哋唔好講，唔好輕視呢個蛇齋餅種，你唔好以為呢啲係老土或者係笑柄。事實上，地區工作就係咁樣嘅，就係、是、蛇齋餅種。你秋天就是組織食蛇，就是去旅遊。你話冇蛇齋餅種，你做咩地區工作嚇？當然大嘅嚟講，仲有好多地區設施啊、公共設施嗰啲嘢。區議會呢個位咧，你話佢重要又得，唔重要又得，但係絕對唔容易做。咁而家咧，我覺得有一班年輕人，既然你選咗落，你咪入去做俾我哋睇下咯。你哋咩新嘅風格啊、新嘅手法，你做好區議會俾我哋睇下咯。建制你失了这个 据点，你自己用平日的网络可以继续做到地区工作，未必是坏事的，整件事我觉得不是那么差。 咁啊，头先咧讲到嗰个嘅即系一啲嘅薪津嘅问题啦。咁啊，区议员咧佢大概每个月嘅薪酬就系三万几，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实报实销嘅营运开支偿还嘅款额啦，大概系四万几蚊嘅。咁所以即系计计埋埋一啲非实报实销嘅交通津贴啊等等咧，就大概每个月系佢哋可以攞到嘅薪津咧，加埋就大概九万几啦。咁当然亦都必须要讲，就系有好多其实都需要实报实销啦。咁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咧，又点咧？即系政府之间，即系头先啊，叶中文你又讲过话，敲醒咗某啲人啦，某啲人真系要做嘢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咧一啲嘅政党嘅反应，即系有一啲人亦都会归咎，即系会唔会同政府喺处理呢、這个修例风波嘅一啲嘅手法相关？咁今後究竟建制同政府之間嘅關係會點調節咧？楊建興， 第一都應該係即係政府究竟即係想點搞嗱？因為你而家十八個區議會咧，都係民主派係主導啦，可以咁講嚇。咁嗱，呢個始終都係即係你嘅政治架構裏邊一個部分。咁你政府係咪即係都要其實係即係同民主派因為都唔係攬炒嘅係嘛，特別係你去到一啲區嘅一啲事務嚇。咁但係我見你選舉出咗嚟之後咧，其實特首即係禮拜二見記者嗱，我諗如果我冇記錯咧，佢都冇一句即係恭喜一啲當選嘅議員啊，特別係即係民主派嚇。 嗯， 係有一句講到建制派就係話會繼續同一啲不同嘅建制團體即係保持來往啊，大概咁上下意思嚇。嗱，呢個已經即係第一，我覺得已經係好大問題。即係我諗你任何嘅政府，你立法會選咗啲嘢出嚟又好，即係佢始終都係一個憲制下，佢一個議員，佢都係一個區議員。咁你十八個區其實都要同佢合作，同佢佢其實係代表咗一啲民意。咁你政府你到時一啲區嘅事務又好，點樣改善？你其實所謂啲民生無小事，咁你其實都一定要同佢哋合作。但係成個禮拜咧，真係見唔到政府有個方向㗎嚇，因為即係特首嗰個取態係咁曖昧其實如果真係話要即係個社會要而家都仲未完啦，即係嗰個衝突。咁但係即係你始終都係要長遠都係要同翻一啲議會合作噶嘛，係嘛？你包括區議會嚇，咁所以民主派嗰度，我覺得已經有一個問題。建制嘅我相信你冇咗資源嘅話咧，佢自己要揾翻個方法去去維持住啦。四年咪一段短嘅時間嚇。即係你點樣可以喺個區嗰度繼續即係保持住一啲嘅實力，提供一啲嘅服務。蛇齋餅種其實民主派都做嘅，即係都係搞啲旅行團。即係其實嗰啲區嘅區議員咧，我見即係啲做法好接近。嗱，當然佢哋一定會係就嗰啲政治嘅議題，即係會係走得前好多。 我自己覺得其實都是需要。你好似即係你過去幾個月、社會咁大嘅躁動，你十八個區其實都你其實點都應該攞嚟傾下啦嚇。 好，嗱，電話號碼18721，當然都有啲人會問咧，喂，今次嗰個得票比率嗱六四依個比例咧，係咪去到頂咧？18721，轉頭同大家傾下。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旅游乐园同大家以左右 土库曼。 土库曼其实喺边度嚟嘅咧？ 土库曼附近有乌兹别克同哈萨克，系继哈萨克之后嘅第二大中亚国家。 旅游人桑拿早前就导游过土库曼，佢导游过首都大理石之城亚什哈巴德， 仲有嗰度令人惊心动魄嘅地狱之门。 佢仲有机会一试土库曼嘅传统服饰同工艺添。 记得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法医研究所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原因，到底我们是想做这件事情而想一个原因，还是是因为有一个原因而去制造一些事情呢？在这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的年代，寻求真相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18721，有李先生，你好，李生。 系啊，主持听唔听到？ 你好，系。 系你好啊，嗱，我就想讲讲啦，关于区议会嗰个选举啦，嗱，咁你睇嗰个人票咧就系六四比，但系实际议席咧就系85% 系民主派， 系， 系嘛？咁我就有个提议噶。当年咧有一个女士自称选举嘅时候咧，就话如果香港大多数人唔中意佢咧，佢就会叫做辞职啦。咁啊嚟紧区议会咧，麻烦啲每一个区十八区区议会主席选完出嚟咧，就联署封信，话咧要求林郑月娥下台，十八区区议会主席联署。第二样嘢啦，区议会咧主席其实原来好大权噶，佢哋底下咧下咧有一啲唔同嘅委员会啦，有一个叫灭罪委员会噶。区议会主席是有权邀请滅罪委员会当然的成员，就是警务处当区的指挥官来解释。咁啊，每次开完会啦，咁样邀请指挥官来解释下当时期啦嗰个状况啦，喺例如元朗啦，点解会放催泪弹啊？元朗731即系721嗰阵时候到底有冇打人啊？咁解释下当时发生咩事？呢样嘢觉得好有趣啊！可以慢慢去调查噶，透过个机制咧。上面唔俾獨立調查委員會，咁我哋咪區議會落手掠腳，每個區去查咯。 明白。 第一件事，邀請真係邀請十八區主席，唔該聯署， 好， 林鄭月娥下台。 多謝曬啊，李先生嘅寄望啊嚇。啊，梁小姐有咩睇法？你好，梁小姐。 係啊，你好。其實我都想好快好回應翻啱嗰位李先生。希望佢哋唔好咁沾沾自喜住，因為其實你睇翻個 data 咧，係我哋仍然都係六四比緊嘅，係六成係六成民主派，四成係建制，所有成個數字係全部升高曬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因為區議會係單議席單票制，所以佢哋贏咗咁多，但係唔代表佢哋真係好多人去支持。嗱，咁我想講嚟講乜嘢咧？就係阿葉中文啱啱佢講過嘅，佢就話有啲沉默嘅大多數咧，佢係冇出到嚟嘅。我相信咧，我叮一聲咁，我覺得我自己已經係，我唔係港豬，我好想好想出嚟投票。我個區得一個建制，一個係即係支持五大訴求嘅。我諗咗好多日，我好耐。我完全我係投唔到票，我完全係唔想投嗰個建制，因為佢喺嗰度佢做咗好耐，我覺得佢冇乜建樹，我完全唔想投俾佢。但係我另外一方面亦都唔想投俾支持五大訴求嘅，我唔係唔支持嘅，但係我好唔贊成佢哋咁暴力去支持，所以我係投唔到票啊，我係唔係唔想去投啊，我兩邊我都唔想投，但我相信香港係好多係。可以话或者可以咁讲，冇出到嚟嘅，好大嘅机会都系我哋呢啲。 好多谢晒梁小姐嘅睇法，不如咧先听一节7:30嘅新闻报道啊，翻嚟嘅再有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解封理工大学交还校方管理，理大附近道路重开。理大校长滕锦光话，一共劝退超过1100人离开，其中46个是理大学生，另外2个教职员被捕。 滕锦光又形容理大是事件当中最大受害者，估计校园要花五至六个月时间去修复，但相信下个学期能够准时开学。理大学生校董李傲然就话，基于目前的情况，建议农历新年之后才开学。李大被警方围封近两星期，经过一日几的时间去搜证和移除校园里面的危险品，李大在中午左右解封。警方形容今次事件得到和平圆满解决，事件中一共拘捕1377人，810人是由李大离开，567人是在校园外围被捕，另外有318个18岁以下人士离开李大之后被登记身份，警方要再征询法律意见以决定是否检控。警方又在校园里面检获3989支的汽油弹、1339支压缩气体，部分同汽油弹绑在一起，另外大约600樽的化学品、573件攻击性武器，包括弓箭、大型投射器等。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说，搜证过程当中感觉到示威者是处心积虑和警方作战。海关检获大约540吨怀疑走私到内地的冬肉，估计市值大约5000万，是过去10年破获最大宗的走私冻肉案，拘捕6个走私集团的骨干成员。海关说，这批冻肉没有合法检疫，走私渔船并没有冷冻的设备，可能滋生大量的寄生虫和病菌，一旦流入市场，对市民健康有相当大的风险。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两星期后的大选赢得国会大多数议席，英国将最迟明年1月31日离开欧盟。约翰逊接受电台访问时候又说，看不到有理由要将明年底的脱欧过渡期延长。被问到他想继续做首相抑或英国脱欧，约翰逊说会选后者。约翰逊又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到伦敦出席北约峰会时候，最好不要介入英国大选。特朗普早前说，如果由工党党魁霍尔宾带领英国，将会是很糟糕的事，认为约翰逊应该同脱欧党党魁法拉奇合作。霍尔宾其后以特朗普的言论攻击约翰逊同保守党。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明天的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龙翔道嘅意外啦，咁龙翔道喺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天马苑咧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清丽苑嘅。咁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咧，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清丽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畅顺。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九龙医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太子道西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星月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段车多，龙尾君汇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交通就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 安排。咁而家大學站仍然都係關閉，個別車站嘅出入口咧亦都係繼續關閉㗎。除咗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嘅其餘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會喺晚上嘅11:30結束，而機場快線由晚上嘅11:30起至到尾班車，只會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另外咧，而家港珠澳大橋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咁主橋嘅中快線車速限制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慢線嘅車速限制恢復為每小時80公里。最後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理工大学一路有人留守住，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我相信留守入面嗰啲都唔系啲暴力嘅留守者，管理层入去佢都唔会攻击嘅。好多示威人士或者留守者对警方系失去信心嘅。我觉得只要警方短期内肯自动解封、自动撤退，咁呢啲人士咧就会出嚟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60分钟走遍世界。 We don't know on which side Mr. Corbyn would campaign. We will negotiate an agreement and we will put that alongside Remain in a referendum. 保守党现任首相约翰逊和工党霍尔宾都是就着脱欧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跟脱欧有关。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叶中敏和杨建兴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刚才有位听众都提了一点，我觉得都相当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今次区议会选举的得票率是建制和泛民，即是非建制之间，那个得票的比例就是大概是6成和4成差唔多啦，大約啦。咁以往呢，即係大家都有話嘅，即係香港選舉之中呢就呢個六四黃金比呢一樣嘢。咁當然今次喺單議席單票制之下呢，係非建制嘅陣營攞到嘅議席數目呢就非常之多啦。咁跟住要問一個問題啦，六四係咪已經呢、這個比例係咪已經係最盡嘅一個比例呢？楊建興觀察咗選舉咁多年，有咩睇法？ 嗱，呢個比例咧，其實過去一兩屆選舉咧係拉近咗嘅。我記得有一啲選舉咧，去到即係5:5-4:5咁樣嚇，就係話其實一啲建制派咧，佢哋過去嗰即係嗰段期間，即係特別係譬如話民建聯啊，咁佢哋都係喺一啲喺一啲選舉喺一啲區咧，其實佢哋都係即係做到一啲功夫嘅嚇。咁變咗咧，嗰個過去傳統嗰個六四比，其實過去一兩次選舉咧都已經係其實拉近咗嚇。嗱，今次咧其實係拉翻開咧，我覺得都係即係一，我諗其實好多地方嘅我哋睇翻啲選舉咧。好多時啲都係咁樣，即係兩元嘅嚇。你就算係台灣咁樣，民進黨、國民黨咁即係管治好多嘅一啲問題。但係去到一啲總統選舉咧，其實都係唔會係去到7-3啊，即係都係六 六啊，可能係仲近啲都唔定。美國話仲近添嚇，即係美國係仲其實會係仲近嘅。嗱，所以話其實好多社會都會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大致上咧都分開係兩大陣營嘅一啲即係支持者，無論佢係藍啊、綠啊，或者香港黃啊、藍啊咁樣嚇。咁所以大致上咁嘅比例，我覺得係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咁。反而要問個問題咧、就係、是、過去嗰十幾二十年。一啲建制派咁庞大嘅资源，咁即係个政府两个政府其实都好即係好多好多政策啊，好多即係各种各样培养一啲人啊，摆佢落好多啲咨询委员会啊，行政会议啊，其他嘅一啲会议，即係培养咗一班人，点解即係今日仍然系六四仲去唔到，即係嗰個社會嗰個大多數嗰個主流喺度。嗱，呢個咧，我記得以前曾玉成係提過出嚟嘅，就係即係你如果係要個嗰、那個佢哋即係呢啲民建聯長遠嘅發展嘅話咧，始終要走翻近啲香港嗰、那個即係主流社會主流價值，就係講緊一啲香港人嘅一啲基本嘅價值。嗱，而家睇到嘅問題咧，特別係今次即係嗰個矛盾咁尖鋭咧，基本上一啲建制派咧都孭曬政府嘅一啲即係包袱，做錯嘅嘢，然後再加埋即係今次其實反政府之餘，其實都對中央好多嘅一啲嘅反共啦，甚至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嚇，嗰啲嘢出翻曬嚟嘅話咧，又將嗰個比例咧拉翻去原本嗰個六成嗰度，即係如果即係可以甚至簡單嚟講咧，就係過去嗰十幾二十年，我覺得民建聯即係用嘅一啲功夫咧，即係今次即係當然啦，即係四年之後或者兩年之後，立法會選舉係咪可以追得翻？兩年難講啦，當然好多好多嘅一啲嘅變化，但係今次點解嗰個影響可能深遠嘅咧？就係我覺得從泛民嗰個角度嚟講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泛民裏邊咧，過去一直都有一啲人咧覺得係你入建制冇用嘅，投白票啦，嗰啲選舉選嚟做乜嘢啊？立法會都唔值得投，何況區議會咧？但係今次咧？今次嗰啲所謂白票論咧，或者放棄投票論咧，基本上係出唔到嚟啊！即係嗰啲人其實係信，即係嗰票係有用嘅。咁而今次證明到係有用嘅話咧，落去咧，好大可能咧，今次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咧會繼續會出嚟啊！咁樣嘅話咧，就建制真係要。真係要即係打醒十分精神啊！真係要自己諗下，即係落去點樣，即係起碼拉翻近啲五又好，即係成啊咁樣啊！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年一度的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刚刚完成。 我们请来有份主办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介绍博览会的精彩内容， 亦会探讨下方便老人家和体障人士日常生活的最新科技发展。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成荣教授。 已经都十年八载前啦，嗰阵时咧就突然间学校校长打俾我，中二同中四大打出手，就知道佢哋报晒警嘅。 点算咧？ 剧情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今日的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 关于引渡的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 要以良知执法和守法。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我是乐意和你讨论的。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和年轻人分享他的想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杨建兴同叶中敏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区议会选举啊，咁当然即系好多人都有角色嘅评论啦。啊，又留意到咧其中一位人物嘅评论，就系阿光头警长啊刘泽基咧，佢喺微博嗰度咧就发文咧，佢就话啊计过啲票咧，喂应该咧有57%咧系属于废票，要求咧所有嘅选区咧重新点票嗱，有个咁样嘅说法。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咧再去做一啲嘅事实考究啦，就话。咦，佢可能咧系用个 Excel 表嘅时候咧计错数嗱，咁但系咧佢呢个咁样嘅即系言论咧，亦都要选举事务处啊都要出嚟澄清啦。除咗喺 Facebook 度即系发文之外咧，另外亦都要透过新闻稿啦，就话咧话有啲人话、那个无效选票咧多达1,600,000张咧，选举事务处强调绝无此事。嗱，大家点睇即系呢一啲嘅言论咧？其实。即系有一啲嘅警务人员对于特区政府嘅施政咧，系喺网上啊做咗好多嘅评述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吓。咁啊，今次咧就更加讲到呢个选举，亦都有好多人漏传嘅，要选举事务处咧都出嚟澄清。咁大家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咧？吓，叶中文， 我就冇直接睇到呢番说话。不過光頭神探佢嘅嗰個言論不嬲都係有佢好有佢風格噶。咁當然啦，呢啲我覺得講係咁講啦，唔可能有50%+係白票或者廢票咁，係廢票噶嘛。同埋我唔知佢咁樣講嗰個根據係乜嘢啊？佢根據乜嘢話有50%+係廢票咧？ 有啲人就話計錯數咯。 點樣計錯數呢？ 即係有啲人就話佢係應該似乎係將冇一張即係當選嘅一啲嘅人士嘅票數咧加入去咯，因為如果根據翻即係政府嗰個新聞處嗰個公告嘅格式咧，其實嗰啲係有啲星星喺度噶嘛，咁可能會唔會係個 Excel 表計嘅時候計錯嗱？我哋唔知道點解會計錯，總之佢係一個咁嘅貼文。 即係我哋又唔知佢嘅根據係乜，不過即係你啱啱講嘅話，即係公職人員。呢、这個批評一啲政府嘅施政啊，嗰時候咧，我覺得都係，我都係同意嘅，應該要審慎啲嘅。即係呢啲唔係話即係就咁表達一個不滿或者意見啦、啊、嚇。呢、这個對政府施政嘅權威啊，或者一個選舉嘅公正性咧，係有影響嘅，就唔好隨便講嘅、應該。 係嗱，其實尋日咧就係、是、新任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啦，亦都同傳媒之間有一個嘅聚會啦。咁席間亦都有人問到佢咧，喂，警員有啲警員咧不時發表政治言論，甚至係錯誤消息。咁啊，鄧炳強咧就不點名咧，就話係需要處理，並且話咧係正在處理嘅。咁但係我諗咧，大家個關注。焦点咧都会系睇翻究竟依位嘅新任嘅警务处长咧，佢会点样去处理而家嘅反修例所引致到嘅一啲嘅冲突啦，同埋风波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前几日啦，警方所公布嘅数字啦，所用嘅催泪弹嘅数目咧相当之多啊吓，而家咧已经接近系大约系成万枚嘅催泪弹，即系过去咁多个月以嚟。咁其中就系以咧之前中大冲突嗰一次同埋理大冲突嗰一次咧用嘅数目咧系相当之多啦。咁喺成个呢几个月嘅事件当中咧，即系有啲人都会系咁样去评论嘅，就系我哋需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清楚咧，今次嘅事件唔单止包括佢嘅成因，亦都可能咧系包括咧警队使用武力嘅问题。嗱，咁我哋睇翻今个星期啦，就系、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就回应传媒问题嘅时候咧，就话佢系正系筹备咧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个字眼咧就有所不同。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咧就系探索呢次咧历时多月嘅社会动荡嘅成因，同埋提出建议，并且就系话咧呢个系参考咗咧英国2011年嗰个嘅经验嘅。咁跟住随即有啲人就话啦，喂，如果呢个独立嘅检讨委员会根本佢冇一个法定权力嘅时候，咁你究竟系检讨紧啲乜嘢嘢咧？但系我哋如果睇翻警方嗰个回应咧，邓炳强佢寻日嘅回应就话，喂，呢个检讨委员会咧就唔系净系针对警方嘅，咁似乎就个态度咧系。正面嘅喎，嗱，杨建兴，寻日嗰个嘅见面你都有即系出席啊？你点睇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警方嘅态度，同埋政府而家提出独立检讨委员会呢一个事件啊？ 嗱， 署長咧就第一啊，好明顯即係上一任兩個禮拜到咧個作風係完全唔同啊，同之前盧偉聰嚇啊好主動，同埋即係喺公關姿態嗰度咧係即係落咗唔少嘅功夫嚇。咁啊，大家都會記得啦，佢第二日即係已經落去即係理工校園嗰度嚇，自己都係同啲前線。咁然後就第一日見記者啦，然後就係琴日就見好多啲傳媒機構嘅一啲負責人啦，同埋一啲新聞嘅一啲會啦，咁咧就都承認係同新聞界關係唔好，咁但係如果好仔細聽佢嘅說話咧，其實佢喺一啲立場嗰度咧，其實都相當之強硬，可以咁講嚇，即係基本上係喺立場嗰度，喺一啲實質嗰度咧，其實佢啲睇法其實都係同過去係冇分別嘅嚇，即係唔會話佢上咗嚟就去喺譬如話對一啲獨立調查嗰度咧啲有一啲睇法唔同。嗱，佢好小心講嘅就係話佢唔反對呢個檢討委員會，因為一呢個係唔會掂到行動嘅嘢嘅。一掂到行動嘅嘢咧，就係由翻即係監警會嗰度調查，即係而家嗰個做法嘅嚇。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唔係會觸及到一啲即係警方佢喺一啲行動，包括七二一又好、八三一又好、七一又好，或者其他某一個即係行動裏面嘅一啲處理，究竟係咪出咗啲問題，做錯咗啲錯嘅決定，包括理工、中大。理大咁樣嚇，咁所以有啲問題咧，其實佢相當硬正嚇。不過咧，即係佢就係姿態嗰度咧，我諗佢就係做足啦呢段時間。咁實際上，處長一哥即係自己出嚟即係講解多啲就唔係壞事。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嘅問題咧，始終好多係好相當實質嘅嘢嚇。即係如果你落去都仲係過去發咗10,000個催淚彈。即係落去，即係如果仲係繼續咁樣發，仲係咁樣拉咗已經5,000-6,000嘅人，另外對傳媒嗰啲都已經唔出，另外一樣即係另外一個相當大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嗰啲地方冇實質嘅一啲做法嘅一啲變動。改動，咁當然今次理大嗰度係睇到有少少轉變，我都覺得嚇，包括就係、其實佢都俾嗰啲18歲以下記低個名，係咁啊，但當然即係會唔會即係幾個禮拜之後掉頭又再告佢哋唔知，咁但係即係如果就算啦，即係嘅話咧，咁其實個性質都有少少係特赦咁樣啦，唔追究咁樣嚇，咁落去會唔會即係呢一啲靈活啲嘅手法？翻去早期一啲，拖耐少少，唔好半個鐘頭就已經舉旗，又催淚彈，又拉人，又打頭咁，即係如果仲係咁樣咧，其實唔係好樂觀咯嚇。咁、但係呢個暫時睇唔到，即係究竟落去，因為可能係互動咧，其實呢個始終都係嚇、都要睇下即係示威者嗰個部分嘅嚇。 係嚇，警方嘅說法咧，今日喺個記者會嗰度咧，佢就佢哋就話喺理工大學入邊咧檢獲咧近4,000枚嘅汽油彈，之前喺中大咧都揾到咧近4,000枚嘅汽油彈，咁啊再加上喺其他院校周邊檢獲嘅汽油彈數目咧，總共過萬支，咁亦都話咧，如果警方同持有過萬支汽油彈嘅示威者硬碰咧，對社會嘅傷害係難以估計，所以警方係透過比較人性化嘅方法處理化解危機。佢主要就形容到即係理工大學嘅事件啦。咁但係葉中敏獨立檢討委員會呢一樣嘢，你又點睇咧？ 呢啲有一啲大型嘅事件之後咧，通常都會有啲嗰啲叫咩善後委員會都有。咁啊，檢討委員會又係一個名稱啦。當然同呢、這個非建制嗰邊講嘅調查委員會咧，這個係性質都有啲唔同。 因為嗰個係有法定權力嘅，其實係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咧去成立嘅，有好充足嘅法定權力 嘅。就是、法定嘅嗰種調查委員會啊。咁而家呢個叫做檢討委員會咧，咁就個性質啊，或者嗰個工作方向啊，工作嘅內容應該都係有所唔同。但係咧，我就覺得如果而家呢個檢討委員會係成立咧，一定係唔會單係去調查或者去檢討警方嘅行動嘅，因為成件事裏邊咧，我覺得比較更值得 檢討嘅咧，係有好多更深層次嘅原因嚇，包括呢個點解咁多年輕人嗱青年大學生係用採取咁激烈嘅行動嚟到反對政府？呢個係咪就係一個反修例嘅導火線而已咧？即係有好多好多深層嘅原因咧，係值得呢個去檢討嘅。咁即係但係一般咧，當然啦，好似頭先楊建興所講嘅，大家見到嘅係警方嘅一啲武力嚇。咁呢個咧就容易引起大家嘅談論。其實我哋大家真係想冷靜落嚟睇下成件事咧，係應該有更大嘅、更重要嘅議題啊，去檢討嘅政府嘅施政。这个教育的问题，这个法治的问题，即不可以将这个检讨委员会真的这么快就局限为几多个催泪弹。如果你要这样讲，刚才燕平主持都讲了，你就即对方就是一万支汽油弹，这个一万个催泪弹未到，都是什么？几多砖头呢？几多铁枝呢？几多其他的利器呢？这样，所以呢，如果这样去调查，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有質素的調查，我哋要探討嘅係成件事點解會發生，同埋將來點樣改善，避免再有咁嘅事件重演。 剛才葉中問嗰個教育嘅問題啦，喺度亦都有一個節目預告啊，聽朝早八點到九點嘅星期六問責咧，將會有教育局局長咧楊潤雄出席嘅，咁到時都相信會傾到即係一啲大學嘅事宜啦。嗱，最後咧，其實剩翻少時間咧，都想講一講咧，就係一啲即係社會知名人士喺今次事件之中，佢哋所表達出嚟嘅態度咧，就之前係受到有啲中央嘅批評啦，譬如咧係李嘉誠啊，佢有一個即係叫網開一面嘅言論啦，咁就喺九月嘅時候咧，就受到中央政法委嘅微博嘅長安劍啊，發表評論文章啦，話佢咁嘅做法無非係縱容犯罪，唔係為香港着想，而係喺睇住香港咧滑向深淵。咁跟住都見到咧，就係工聯會嘅吳秋北啦，佢就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咧，整咗一張相啊，就係改咗李嘉誠個樣同埋頭，然之後寫咗曱甴王嘅。咁啊，李嘉誠咧，佢接受即係路透社近日一個書面即係回覆嘅時候啦，佢就話喺社交媒體嘅世界，有啲人別有用心咧，散播惡毒猜疑同假消息，破壞互信。此時此刻要不捲入爭議之中咧，確實不易。然之後睇到話吳秋北再回應香港零一咧，亦都有嘅講一樣嘢，就係話李嘉誠將外界批評咧稱為散播惡毒咧，呢個先至係惡毒，亦都話對方咧對暴力嘅問題咧態度曖昧。引嚟一个讨论啦，其实系唔系中央或者建制有一啲人士系希望对某一啲嘅即系叫做以前系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嘅富豪咧，系喺呢场反修例嘅风波冇明确表态都系开到咧吓，杨建兴。 好奇怪嘅，即系点解即系一个当时即系八零年代中央政府都好即系好重视啦。李生都系基本法起草委员话咁样，喺同中央关系相当之好，即系见过即系之前嘅一啲领导人啊，单独都见过啊，邓小平啊咁样。咁点解即系对一个人，以至于佢嗰啲即系投资啊各种嘢，即系可以咁极端，即系变咗而家系即系网上嘅仲恐怖嘛？讲到话佢哋系资助一啲汽油弹啊，即系一啲好匪夷所思嘅一啲嘅指控，系完全即系包括即系如果你即系吴秋北仲系即系行会系嘛？ 唔系， 佢系 工联会啫， 工联嗰个会长，但系佢工联会有人喺行会啦吓。即系一个咁近建制、咁近中央嘅嘅一个会嗰个领导，对一个其实都仍然都有一定影响力嘅人士，即系政治经济对香港，其实我谂都系贡献大于即系好多嘢嘅。我相信好多人睇到啲咁嘅新聞咧，覺得係即係點解可以會有一啲咁嘅言論，而好似又完全係兩個政府都有得佢啊！ 但似乎嗰間關鍵位係咪即係對某啲有錢人係加以抨擊啊？ 而家似乎有一種嘅陰謀論啦，甚至覺得係已經推到就話啊，泛民加一啲商界就係即係主宰咗下一次嘅特首選舉啊咁樣。我諗即係講翻就首先嗰個問題咧，就好離地，同埋好相信一啲陰謀論嚇。 啊，這個真係要小心啊！多謝曬兩位，拜拜。